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讲到非义而动，背离而行，以恶为能。佛在经上有一段话说，他这个地方也记录下来。佛说世间一切恶人，十堕地狱。这个地狱里面也有管事的人，这个人叫牛头阿旁。我们中国民间叫牛头马面，这个是地狱里头啊，管这些刑法的。牛头阿旁非常凶恶，我们一般人讲一丝毫慈悲心都没有啊！他见到众生受苦，绝对不会有一丝毫怜悯心啊，反而认为你的苦头受得还不够啊，加给你的刑罚了还不够重，所以这些人常常怀着恶毒之心。受报的人，佛说了，在人间呢，都是一些不孝父母、毁谤三宝、侮辱六亲眷属、轻慢师长、诬陷善良、杀害众生、造诸恶业。我们想想佛说的这几句话，我们有没有呢？孝顺父母，我们听说了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？孝顺的意思很深很广，我们在前面说了很多啊。少年时代在学校里求学，功课不好，品德不好，这是不孝啊。现代年轻人谁知道呢？学业完成之后踏进社会，成家立业了，如果家不和， 在事业上与同事、与朋友不能和睦相处，常常让父母操心，也是不孝啊。我们出家了，没有认真修行，戒定慧三学不能够正上，这一生当中不能够超越三界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这是不孝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一句不孝父母啊，佛不是对别人讲的，正是对我们自己讲的。每一个人在他自己本分的岗位上，现前工作环境上，如何尽忠尽孝，社会广大的群众接受圣贤教育，接受佛法的教育，机缘越来越少了。我们有幸遇到了，遇到之后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一定要把这个难得的机会抓住，要做好啊！忠孝这两个字，我们概括整个佛法来看，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，这两个字可以概括尽了。什么是佛法？忠孝就是佛法。忠孝就是菩提大道。观经三福第一句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做到极处就成佛了。这个两句八个字，如来果地上才做到圆满。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破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还欠缺一分，没有能达到究竟圆满。所以佛这一句话，不孝父母啊，甚至对等觉菩萨讲，还在那里提醒他，你的孝没有做得圆满。我们听到这句话，应当升起高度的警觉心，这叫学佛。佛是究竟圆满的大孝，佛是究竟圆满的奉事。佛的师长过去一切诸佛，不但过去一切诸佛，现前一切诸佛，未来一切诸佛，佛都诚实供养啊。我们哪里知道？ 毁谤三宝的事情我们做的太多了。也许诸位同学 听到了不以为然，其实我们四众弟子啊，在家出家，男众女众，如果不是真正的依教奉行，在社会上表现一个真实佛弟子的形象，我们就毁谤三宝了，让社会上人看啊，这个佛弟子是这个样子的。你们想想，这是不是毁谤三宝？所以这个形象多么重要。我们四众弟子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所跟一切大众相处，如果令人礼敬三宝，恭敬三宝，赞叹三宝，这是为三宝增光啊！这个是利益众生的。如果我们的行为造作，依旧还造恶业，让别人毁谤，让别人轻视，让别人因我而造罪业，这不是毁谤是什么呢？所以佛弟子生活行持言语举止都要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啊！所以佛讲的这句句话了，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反省去思维，如何学习避免呢这些过失？这些过失都是阿鼻地狱的业因。骂入六亲，骂是毁谤，如是侮辱家亲眷属，轻慢师长，轻视，对师长生傲慢心，没有把师长看在眼里。师长范围也很大，教导我们的老师是师长。我们曾经念过小学，念过中学，有些同学念过大学，直接教过你的，这是自己的师长。如果把这个范围再扩大，凡是从事于教育工作的这些人士都是师长啊。古时候的人 知道尊敬，尊敬读书人，读书人教化社会大众啊，几乎每一个读书人都是社会教育的老师，我们尊重读书人，尊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这是尊师重道。移风易俗，这是大善。几个人懂得？现在不要说是这个社会，从事社会广泛教育的这些工作人员，过去曾经教导我的老师，我们还有几个人能记得？还有几个人会关怀老师？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看得很清楚啊，这是正道，这是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一切众生福祉的根源。所以佛把这两句列在第一条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，只要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，我们都要孝养，都要奉事。在这个社会上起带头作用，树立好的模范，所以每一句意思深广无尽，我们可以用华严来印证。佛句句话它的范围都是尽虚空变法界，不是局限的在一个地区一个时段，我们学习的人要认清楚在现在这个地区现前这个时段应该怎么做法，这叫观机，离机双起，这个才能够自度度他。悟性善良多半是生于嫉妒心，嫉妒成慧的烦恼也是与生俱来的，看到别人做一桩好事，尤其看到别人超过自己，这个心里头总是难受。难受 而没有障碍的行为，造的业轻啊。如果在行为上啊，障碍别人的善事，这个罪过就重了。戒经里面戒罪，是看他善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。如果影响越大，你这个障碍，你的罪呀就越重。他的善行对社会影响不算大，你障碍他，你这个罪的时候比较轻。这是论到果报啊。我们学佛是修行人，如果见到别人好事，还有这个念头，立刻要警觉到，要生惭愧心。佛菩萨教导我们，世间圣贤人也教导我们，成人之美呀。这个意思就是，遇到别人行好事、行善事，对社会、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，我们不但不可以嫉妒，而要去帮助他、成就他。我们帮助他，我们成就他，我们赞叹他，自己所得的福、所得的功德利益跟做的人相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吉凶祸福啊，真的在自己一念之间。一念觉是吉，福报现前了；一念迷是嫉妒障碍，那是凶啊，那是灾祸。善事之小者，局限在一个地区，局限在一个族群；善事之大者，不限一个地区，不限种族，不限宗教信仰，大的。古人说得好，不读华严，不知道如来的境界；不深入华严，不能拓开自己的心量。自己的心量跟诸佛如来的心量本来是一样的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我们现在因为迷惑，因为情执，把自己的心量缩得很小很小，不能够容忍，不能够容事。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失。所以遇到别人行善，我们要热心去赞助，学佛的同修很多， 其中啊，也有些少数就是李老师以前所说的话了，偏陋执啊，偏见执着，他学佛局限在佛教这个范围之内，看其他的宗教呢都对立啊，局限在自己这个族群之内，看到别的族群外国人呢也就对立啊，他也持戒，他也读经啊，他也常斋，他也拜佛，可是心量总是脱不开啊，看到我接触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族群，疑虑重重啊，说净空法师怎么搞的，现在怎么不学佛了啊，怎么去搞多元文化去了啊，我听到之后很难过啊。我们佛家叫发菩提心的，叫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啊，他们叫多元文化。多元文化是什么呢？多元文化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名词不一样啊，意思完全相同啊。他们不分种族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，不分文化，一律平等看待啊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尊重，互助合作。你们想想，这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什么呢？人家真做到了，我们天天在喊口号啊，把一切众生看作冤家对头就错了啊。我们今天供养其他宗教办的一些养老院、孤儿院啊，这个戒毒所、社会种种慈善事业，我们供养一些钱财啊，佛教徒看到心里难过了，为什么把我们的钱送给别的宗教我反过来问他，养老院我们要不要办？要办。孤儿院我们要不要办？要办。慈善事业我们应不应该做？应该做。你去做嘛，我们有时间呢，我们有钱呢，人家做了我们就投资，那不等于我们做一样吗？我股东在里面嘛，你想想对不对？既然有人发心去做了，我们投资进去参加股东，那个慈善事业我们不就有了一份了吗？你们供养我，我拿去普遍去投资，你们个个人都是社会慈善的股东啊，我没有把你们的供养糟蹋了，你们自己也晓得，你们都是他们那些事业的老板股东，不管出钱多少，好事啊。为什么心量这么小？为什么不能容忍？为什么不能看人家做一点好事？好像好事只准你自己做，别人做了就难过。有意无意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，自己还以为学佛学得不错，学得很好，将来堕阿鼻地狱不知道怎么堕的， 阎罗王给你一桩一桩解释，那你时候你后悔莫及了。所以学佛前面两句话讲得很好啊，一定要深明义理。深明义理这桩事情，如果不天天读经，天天在这里研究讨论讲学，你怎么能够深入？所以归根究底啊，还是不明大乘教义的过失。如果深明教义，深明佛理，你这些妄想分别执着自然就消融了，你的想法看法做法自自然然就跟佛菩萨相应。这一段还没讲完，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